有水红有山，山一重也水一弯，我家住在女儿圈，女儿圈里女儿多，找不到男儿汉。要他承担，哪一天能团圆？爬成单，哪一天能团圆？